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982 AM927 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这是新的一周了，挑战新歌声在这里问候大家，下午好，各位，这现在应该怎么说？下午好， 傍晚好， 傍晚好， 对，吃了吗？ 吃了吗？我们俩都没有吃， 对， 每天在这个点哈，跟大家相约，感觉就是最好的晚餐了， 是的， 然后正好晚上过了，饿劲儿也过了， 减肥， 是。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静瑜， 傍晚好，我是杨帅， 终于接上一个傍晚啊， 嗯， 今天大家可以看直播间里面看到这叫黑白配的我们两个是吗？ 对，黑白配 是在我们闪亮亮的直播间当中，也要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嗯， 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通过唱吧 APP 收看我们的节目只有三步，第一步是打开你手机里的唱吧 APP， 第二步是点击右下角的发现，第三步呢就是找到直播，点击直播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挑战新歌声了。 是的，今天在我们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有很多的老朋友都已经来了，希望大家今天不要走开。 嗯， 今天有很多唱吧红人的作品给大家， 是 依然需要大家从他们这些挑战当中帮我们抠出来1、2、3、4， 是 这样才好决定到底把谁 请 来我们的直播间。 对 对，那今天呢我们要先跟大家介绍我们的主题了，就是惊艳旧时光。嗯，其实我们有做过很多期这样回顾的节目， 是 不过今天一开场的这个还是要从一个在讲的好像我们老蹭热门一样其实就是最近大热的一部剧叫做我的前半生，在这个当中呢袁泉是有过非常惊艳的表现， 是 但我觉得像杨帅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应该不知道袁泉还有过歌手身份吧。 嗯，在今天之前我是不知道的 那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就了解了。 对对对， 是 Coco 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说这也能看到，当然呢，大家通过我们的火星直播在唱吧我们在热门当中哈。 是 除此之外如果您没有下载，我现在觉得没有下载唱吧的应该不多了吧， 不多了， 确实如果您没有的话也可以打开手机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起来了。 是的，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要谈到惊艳旧时光，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屏幕上的这个美女，哇，当时一头海藻般的 长 发，是这是袁泉当时当歌手的时候这个唱片公司给他出的一个宣传照。 嗯， 其实在上个周呢有热播的这个电视剧我的前半生结局，所以大家也都在网上讨论这个袁泉炸裂般的演技。 是 在这之前呢除了做一名演员，其实袁泉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歌手。 对， 然后他也是录了大概有很多张专辑。 嗯， 有一首主打歌叫做孤独的花朵， 哇哦， 嗯，这算是最有名的一首了。 对， 而且呢他还发表过很多的比如说像 Short Stay 啊这些专辑都在台北冲绳北京的这个三部曲， 甚至还有英文歌。 嗯，其实大家都可以听出来他的声音很娓娓动听。 嗯，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也是来自袁泉自己演唱的一首在文青的圈子里面被奉为金曲之一的叫做那件疯狂的小事叫做爱情。 看天亮是寂寞的失恋，爱是我变慢慢消瘦，你总是想着我笑着，不懂爱是痛苦的事，你想我有什么呢，温柔或是永恒，多么疯狂的幻想啊，有种疯狂是不值得一提的潇 阳月夜看着天慢慢的亮起来，想着你还不值得一提的事。 阿虎哥哥跟我们说，疯狂的就不是小事了，但是爱情这件小事值得你疯狂一下，但你又不想把它看作你人生当中的一个大事，怕它会牵引到你太多太多的精力。 这里是静鱼心灵鸡汤时间。 每次听到一首歌曲的时候，就忍不住的抒发一下情感。 很有感慨，对对对。 你看人生阅历太少，没有故事可讲。 哎，所以我就来这个节目，除了听歌，还有听故事的这样一个功能。 来听故事还早哈，在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今天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引子，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你还记得十年前你最喜欢的女歌手是谁吗？十年前那个时候你应该就只有12岁，你最喜欢的女歌手 从来没有变过，现在还是 啊， 奶茶刘若英。 哎，这个今天我们的唱吧红人有翻唱过她的歌曲， 对，待会儿可以期待一下， 小期待一下。除此之外，还是想要再跟大家推荐一位歌手，就是模特曲颖。 曲颖其实近几年我们对她的身份可能有一些 小品演员， 对，因为在湖南卫视的一档节目里，她以模仿明星的身份来再次出现在大家的面前，然后后面又以这个身份登上了春晚和一些其他的节目。 是女神和女汉子嘛，所以大家可能更多记得是哦，模特曲颖、演员曲颖，或者说活跃在话剧和小品舞台上。 对对对， 其实她也有过歌手的身份。 哎，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曲颖呢，在出道之前还演过很多的电影，曾经跟胡兵搭档演过很多的国内的偶像剧， 对，他们俩是好朋友，然后也近几年出现在了很多的综艺节目当中。我们可以说可能觉得她是谐星，但是刚刚也讲了，她是一个很多妻的女艺人啊。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滚滚红尘》，就是一首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是曲颖演唱的。 来听听。 轻易的你和少年不轻视的我，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胶着，像是云世线索或前世流传的因果，终生的所有也不喜欢去删了阴阳的交流，来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 的歌曲，真的是堪称得上是惊艳旧时光。 对， 所以其实除了一开始我和杨帅给大家介绍的这两首歌曲之外，也欢迎大家今天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多多互动起来，哪些惊艳了你旧时光的歌手或者歌曲呢？ 是，赶紧来告诉我们吧， 都可以发送到的直播平台上。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还是要把时间留给我们的唱吧红人们了，一起进入今天的魔音秀，来看看在唱吧上都有哪些惊艳了我们耳朵的旧声音。 来喽。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惊艳了旧时光的这些好声音们。刚刚呢杨帅有提到过第一个哈， 我的偶像、 就是、 奶茶刘 若 英。 那今天呢我们就第一个来先给大家预热这一首歌曲吧，这是来自我们唱吧红人的一首作品。 对，来自蜗牛小姐翻唱我偶像奶茶的一首后来啊。 这首 歌，对，这首歌其实算是奶茶的成名曲之一了。对，然后现在去 KTV 也是一定会唱这首歌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给大家这首歌曲就是一个全场大合唱的环节，跟着我们一起唱起来好不好？ 对啊，来喽。 这是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蜗牛小姐带来的后来。 岁仲夏的那一个夜晚，只能 发生了什么？ 后来发生了什么？后来我们的直播系统就出了一点点问题，断掉了。是，但其实这首歌曲啊也有很多的故事，比如说他没有唱到的副歌的那一部分。 对。 后来 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 大家现在听到的给我和声的是杨帅，但你们知道当时给奶茶刘若英合唱的是谁吗？ 是谁？ 和声的 谁？ 和声的是同样大牌的梁静茹。 哎，当时可能好像他们俩都还没有那么有名气，那现在再来听这首歌曲的话，就会觉得哇，这么高的配置，这样合适吗？ 其实这首歌是翻唱日本的一个歌手的作品， 对对， 而且当时邀请到了梁静茹来一起做和声， 嗯， 据说呢，他是给爱后悔的人唱的，后悔就是人的一个本能嘛。 嗯， 梁帅，你有做过特别后悔的事情吗？在你有限的人生经历当中？ 嗯，就是没有。很早的加入挑战新歌声吧。 这个我们节目也是，你算是元老级别的人 啊？是吗？ 这么套路的回答， 就一时半会儿不太能想得起来。我后悔的事情太多了。 其实这个唱吧的歌手在这首歌的介绍当中，他也说了，他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其实是5年前的朋友曾经说自己5年后会和自己在一起，但是5年过去了，对方结婚了，但新娘却不是自己。 就像以前在节目里聊过的话题，说买那种1年后、2年后的演唱会的门票， 陈升曾经出过这样的门票， 对对对，但是后面发现 新娘就带来的人或者空了很多的位置，因为你两个人一起去才可以。 对对对，是啊。 伤感的情歌来自我们今天的1号选手高颜值的蜗牛小姐，如果大家觉得她演唱的不错的话，哦，现在有好波一大波礼物来了，先我们感谢一波哈， 来 感谢严小可家的 MC 小可乐，还有燃烧的铁，我是冰激凌，芳姐真心朋友，清晨的阳光696，燃烧的铁，安安的黑粉头子，慧儿都给我们送来了小礼物，谢 谢 大家， 谢 谢，也希望大家可以参与进来啊！如果你觉得蜗牛小姐演唱的不错，可以先扣一波一，因为2号选手马上就要登场了。二号选手带来的这一首翻唱作品呢，正好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马来西亚的巨星 梁静茹的一首《宁夏》。 是这首《宁夏》呢，其实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 出现了太多次了，因为夏天嘛， 很喜欢翻唱这首歌曲， 对，小清新的歌曲很适合在夏天听。这首歌呢是其实是五月天编曲的一首歌啊。 嗯，其实当时呢这是一首比较抒情的歌曲，当时1997年的时候，梁静茹被李宗盛发掘以后就到台湾去发展了，大家最初可能听到的一首歌曲，也就是现在经常被拿来做表情包用的，就是谁给你的勇气，梁静茹吗？ 对对对， 除了这首勇气之外呢，宁夏应该是他最脍炙人口的一首歌了， 来听一听吧。 有些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 一首《宁夏》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万万心。 嗯，大家可以听，是的，大家可以听到哈，这一首《宁夏》像是有人在低声浅述着这种童年的一种感觉，传达出特别夏天的一种景象。 是， 我们现在做反映夏天的歌曲大盘点的时候，有好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 宁夏》这首歌。 燃烧的铁给我们扣了一个一，他应该是比较支持这个蜗牛小姐。 嗯， 如果觉得这一首《宁夏》也不错，这是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万万新竹子带来的歌曲，大家可以扣一波啊。 今天还蛮考验大家的，每首歌只听那么30秒，就直接要让大家做出判断，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那接下来呢，依然是一个特别火的女歌手。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10年前你最喜欢的女歌手，你还记得吗？如果要算我10年前的，那一定就是这位歌手了。原唱孙燕姿。 孙燕姿在10年前可以说是非常的火啊，然后但是可能在近几年，可能当妈妈之后，就是鲜少出现在大众面前，但是在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听什么绿光啊、遇见 啊、 神奇、 天黑黑啊、 完美的一天等等。 是的，现在他就会出一些什么彩虹金刚，会觉得好像 彩虹金刚我还挺喜欢这首歌的，就感觉就是有成长，然后也有一些新的风格在里面， 是写给自己的宝宝的， 然后还有宝宝的声音 音出现在里面。 但是可能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苦情歌吧，就比如类似于像遇见这样的歌曲。 接下来这首歌曲遇见， 是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视频直播上已经出现了我们的唱吧红人颜值超高的致命小豌豆， 嗯， 他带来的这一首遇见， 是 同样遇见呢也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是由非常有名的易家扬作词的。 嗯， 其实大家也可以从这首歌当中听到很多有没有你熟悉的故事呢。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 今天早上刚起眼睛会很肿， 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还要拐几个弯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今天是一个大晴天，好可爱。 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还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我看着路风的路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揭开， 会揭开呀呀呀呀呀呀 最后有这么抖的音吗？ 好听好听。 是，这是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致命小豌豆带来的遇见。如果你觉得三号选手表现非常不错的话，帮我们扣一波三好不好？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嗯， 我们这个火星直播里的这些朋友刚刚第一首歌播的时候一一一一一 啊，第二首歌开始 二二二二二，就是大家就是倒的还挺快的啊， 因为说明每个人唱的都还蛮不错的。 是， 确实其实大家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唱歌软件在上面可能就会开发出不一样的自己。 是， 嗯，其实这个时候我就想冷不防的来一个挑战了。 挑战我吗？ 对， 哎，好， 就提到刚刚孙燕姿，你也蛮熟的嘛，提到了， 是， 就除了遇见，我们刚刚说到那首歌曲，我们两个一个一个来哈，也希望大家来跟我们帮帮忙。 嗯， 就你有熟悉孙燕姿哪个歌曲，我们两个来接龙，如果谁答不上的话，就算谁输。 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 要唱的吗？我想直接说歌名就可以。 嗯，好吧，绿光是吗？ 啊，对，刚刚绿光，好，绿光，科普勒。 嗯，完美的一天。 神奇。 嗯， 迅速就输掉。 对，所以我刚刚就想唱，可以延长一下时间，你知道吗？ 是，那其实也能说明啊，这些惊艳了我们，惊艳了我们耳朵的旧声音， 嗯， 它其实带给我们的这种记忆还是真的是蛮多的。 是， 所以接下来呢，也要提到一位内地的歌手了，他同样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提到他的作品，我觉得如果要这样跟你比拼的话，我肯定赢。 我不一定。 哎，真的，金海心，你熟吗？ 熟。 哇，那要开始 PK 吗？我先来吗？Lolita， OK， 游戏结束，谢谢大家。 其实金海心，我最开始 有那么几首歌曲是脍炙人口的， 对，洛丽塔、猫咪森林，嗯，还有那么骄傲。 他前几年听出了一首单曲，我超喜欢， 嗯，没 叫《听过什么歌》。 哎，这个是我们给大家推荐过 MV 的， 啊，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超喜欢这首歌。 是，而且 MV 也拍的特别的好看。 嗯，对对对。 Nicole 刚刚也参与到进来了，他有刚帮你提醒，他说逆光。还有遇见，我们刚刚 谢谢你，谢谢你。 但他已经输了，并没有什么办法。 我已经输了，是在下输了。 刘颖、艾米、星星，他说还有我怀念的这些歌曲。 哦，我怀念的怎么忘了？这么经典的歌曲，对啊。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继续做推荐的，依然是我们唱吧红人翻唱金海心的一首作品，嗯，就是刚刚提到过《那么骄傲》，这是我听到金海心的第一首歌曲，因为当时。这个电视剧你应该没有看过吧，这当时是李小璐跟任泉演的，叫都是天使惹的祸。 我听过没有看过 啊，真的，那是我们那一代人讲到这 青春的记忆， 莫名心酸，嗯，算是一个内地偶像剧的一个算是 鼻祖级别的存在， 哎，对对，然后这首歌曲就是其中的插曲， 哎， 所以每每听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哇，好有那个年代的感觉。 乍一看这位唱吧红人杨钰婷，我还以为她是李小璐呢。 但有没有看到背景能看出来她是在大学宿舍里 的，宿舍，对对对， 上床下桌，我住的是 好怀念。 窗外红丝乱上，夜色真好，让我睡不着，为何你总是想要逃，相思我好不了，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糟糕，我陷得比你早，你爱得比我少，注定要受煎熬，不好就压都不见了，不安分的心跳全世界都听到，别闹着，我随时可能走掉，见到夜太长，月光必定会冷掉，如何是好，你欠我一个拥抱，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好， 睁眼胡思乱想， 夜色真好， 会忍不住唱起来。 对， 我觉得当然做一个挑战新歌声的 DJ 最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随时随地想唱就唱，但是也希望大家不要换台，要再打一波硬广了， 对，否则静瑜就会给你唱雾里看花。 然后那天就是那个雾里看花的哽咽，这首歌你听过吗？ 我听过， 你真的听过？ 听过， 天哪，这么老的歌曲。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你真的住了一颗老灵魂。 对对对， 但如果大家也想像我们一样来到电台唱歌的话呢，我们挑战新歌声就是提供给大家一个这样可以自己表现自己的平台。 是， 在北京地区呢，您可以通过把自己演唱的这个视频以及个人的简介，然后打包发送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邮箱，我们的公共邮箱是挑战新歌声全拼 @163.com。如果你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在我们高大上的直播间进行一个现场的 live 的话，同样也可以通过唱吧，就像今天一样参与我们的节目 录制 MV， 然后把这个 MV 的链接甩到我们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号上。 是的，今天有好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了。 Nicole 问说，刚刚这位朋友是在大学宿舍吗？ 对， 一看就是在大学宿舍啊， 是很有生活气息。 是，这是我们的唱吧红人杨钰婷， 嗯 嗯，高颜值哈，大家也可以在唱吧上关注一下他了。 是， 大家如果觉得他唱得好呢，也可以扣一波四来，我们看看今天1、2、3、4号选手谁的支持率比较多，说不定下一次我们就会把他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 嗯， 说到这儿我还真的想到，就是上个周六的时候我们有请金纯，就小九嘛， 金纯，对 对，金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那天真的是火爆到不行，大家小礼物一波接一波的。今天金纯不在了，所以见我们两个的人气确实low的有点快。 金纯欢迎你回来，随时回来。 是，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参与我们节目。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惊艳时光的美歌喉。 嗯， 除了刚刚我们有提到过像金海心啊、刘若英啊、 孙燕姿啊、梁静茹啊， 是，还有哪些惊艳的你旧时光的女生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发送他们的名字过来。 是， 那今天呢，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25，我们依然是有一首 MV 要送给大家的。 嗯， 其实刚刚哈，有一首惊艳的时光的旧声音的名字，就这个名字不得不提，而且它中间其实有怎么讲，蛰伏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 谁？ 郑秀文。 郑秀文， 对，这个必须是香港乐坛的一个大姐大的人物，必须要提到她。而其实她自己的人生经历也特别值得一提，中间她有患过非常严重的抑郁症，然后没有办法再登台表演，差不多前后有5年的时间，后来自己再重新出发了以后，真的是惊艳四座， 就感觉再次回来的郑秀文不仅更瘦了，而且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 是，也非常感谢妮蔻关注了我们，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档节目的话，都可以关注我们，点击分享直播，让更多的朋友都了解到我们。 是的， 接下来要分享给大家的这支 MV 是来自郑秀文的《值得》，我觉得只要想到 经典的一首歌， 现在他出来之后，这些更加惊艳的时光，就会觉得那些辛苦和付出，以及老天觉得在折磨你的那些时间， 都是值得的。 一起来欣赏《值得》，来自郑秀文。 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 365天，文学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 今天跟大家推荐了很多惊艳了时光的旧声音。刚刚有看到郑秀文的那个 MV， 真的是勾起了很多的人的回忆。 在火星在唱吧直播的这个直播平台上，很多人比如我们的这个 林乐八，他说郑秀文我的最爱， 还有小呆， 小远哥哥 帅呆了说永不过时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啊。 是，就你看他们那个时候其实化妆啊服装啊现在看起来真的觉得蛮土的，但是那个青涩的眼神还有那种倔强的面庞是没有办法再复制的。现在大家 傲娇， 就是下巴抬高就叫傲娇是吧？你小心被大家截图，真的我发现现在大家很喜欢截我们的图，然后当表情包 配文字是吗？ 对。小远哥哥问说，我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北京青年广播和唱吧独家合作的一档音乐挑战真人秀节目挑战新歌声。也欢迎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和我们联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做一个现场的 live。 是的， 如果没有办法来到直播间呢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通过在唱吧录制 MV 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 对，然后把你这个 MV 的链接甩到我们挑战新我们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就可以收到了。 是，我们可能会在节目当中就像今天的这些唱吧红人一样。 对， 今天我的觉得大家特别的势均力敌，就一二三四扣的人其实差不多， 主要是看刚听完哪首歌吧。 大家就是这么喜新厌旧是吧？ 对对对 对， 这么直接真的好吗？到了讲故事的环节了，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人物就非常的有故事，而且他还肩负着我们很多人的童年故事。 对，就是我们的赵薇。 是，还珠格格是每个暑假都会放的。 对， 其实最近有一个点哈，今天是周一嘛，到了周末的时候各大卫视的这个综艺都会齐齐的在更新一轮新的。我觉得在上周还有上上周最吸引我眼球的就是刚刚开播的这个湖南卫视的中餐厅。 对，刚播了一期， 我觉得特别好玩。上个礼拜第二期已经出来了， 已经出了。 特别好玩的就是他们一堆人到了一个泰国的不知名的小岛上。 对对 对， 然后要开一家中餐厅，然后每个人呢 经费有限， 对，每个人也可能会带一些就是自己准备的东西。小海豚他说我也在看中餐厅。是的，小远哥哥说他就是唱吧红人，当然会给你广告啊，如果你可以把自己演唱的这个视频甩给我们的话，也可能会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播出，会被大家看到，刷小礼物给你哦。 小远哥哥还蛮自恋的，他说我就是唱吧红人本人。 可是你知道唱吧红人超多的，只有像金纯那样来到我们节目里面，小九他才说 超级红人， 我是唱吧超级红人。 对对对，但是也欢迎红人也可以来我们节目做客。 是，那中餐厅其中特别好玩的一个是当时所有人都带了很多东西，就最好玩的就是教主黄晓明，他带了一堆的中国的小礼物要送给大家，什么中国节呀，小扇子， 送给客人吗？ 对，送给客人。其中他带了一张赵薇的海报， 是很多年前的是吗？ 还珠格格的海报，因为你知道泰语版的还珠格格在泰国简直不要太火 是吗？ 对，就是有泰语版的越南语版的这些还珠格格， 就所以就是赵薇是承包了整个亚洲人的童年是吗？ 所以黄晓明准备了这样一张海报，他打算贴在餐厅的这个门口用来招揽生意。他说 有效吗？ 没有敢贴上，因为这个店主就老板是 赵薇， 所以就被店主严词的给喝回去了，就不能这么做。然后所以那个海报就被丢在了这个厨房的某个角落，再也不能拿出来。但其实讲到赵薇啊，她当时真的是火得一塌糊涂。太火了之后呢，就有人找她说哎，你出唱片吧。因为其实当时在还珠格格当中她也出过很多的歌曲。 对，就是电视剧的同名的主题曲， 有一个姑娘， 她有一个 人心， 她还有一些嚣张。对，然后还有后面的情深深雨蒙蒙，她也是直接在里面就扮演了一个会唱歌的歌手，然后里面的歌曲都是她演唱的。 好想好想。所以赵薇的歌曲大家都还记得哪些，可以跟我们 互动起来啊。刘颖他说、我最喜欢赵薇的小冤家，这就是在情深深雨蒙蒙当中的那个， 对，在舞台上演唱的 小冤家，你干嘛像个傻瓜，这也是翻唱的哦。还有朋友提到了小海豚，提到了这是赵薇自己在自己的音乐专辑当中的、这不叫天使密码箱，人叫天使旅行箱。 对，你别以为赵薇只是唱这个电视剧的这个原声带，其实她也出过非常多的专辑。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一首歌其实也是在里面的一首。其实赵薇当歌手还有一点我要说的是，她的曲风还蛮多变的。 是， 对，比如在这个《还珠格格》里面就是演唱一些非常俏皮古灵精怪的歌曲，然后到了情深深，对， 好想好想， 到情深深雨蒙蒙好想好想了， 切歌超快有没有？ 对，我有点没反应过来。然后今天要听到的这首呢就叫做我和上官燕。 1999年了，再眨一眼就来到了2017年。这里是挑战新歌声，有没有想到有一天广播节目也可以视频化，你可以看到主持人在直播间里这么活跃。 所以有人夸我们俩好可爱呢。 其实你知道突然大家在听音乐的时候、我们俩在直播间很尴尬，这个时候到底在干嘛呢？我们 大家可以给我们支支招，我觉得、 对，我们俩应该干嘛？我们俩跟着就只能这样扭动一下。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赵薇的《我是上官燕》。 这首歌还蛮值得一说，是刚刚大家听到了吗？里面有 rap 说唱的部分。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薇姐就已经开始 freestyle 了，对对对， 有没有？ 对，就是这首歌赵薇以一种类似 folk 民谣的这种说唱的唱法来念 rap， 非常的随性，非常的简单，它没有就是说唱 rap 那么的专业，就是类似口白这样说出来，我觉得还挺打动人的、挺有意思的。 是，其实提到赵薇哈，她除了大家非常熟知的影视歌曲中间演唱的插曲，包括除了这首《我是上官燕》之外，还有一首非常有名的，刚刚我们的朋友也提到了，说 天使旅行箱吗？ 天使旅行箱，他打成天使密码箱，给人家加上了密码。 是， 我打开天使 旅行箱， 好像是这样唱的吧？ 神。噔噔噔噔噔，有什么很漂亮？ 是，还有你听过赵薇的哪些歌都可以发过来。但刚刚提到中餐厅，确实激起大家这个反响还蛮不错的。有人提到说，提到这个周冬雨在里面的表现也还真的是蛮可圈可点的。 对， 而且我觉得他们后期的人真的很坏，就动不动就会把赵薇的那，就是把周冬雨做成那个黄鸭子的表情， 就是周冬雨最火的那张表情包。 对，然后上天入地，在海上开心的飞，就人家只吃了一口火腿，然后鸭子就已经放飞了自我。是，这个综艺呢让我们看到了现在怎么讲，体型上稍微放飞一点的薇姐，但其实生活当中的性格还真的是蛮可爱的。 就是赵薇的幸福都写在身材上。 她跟黄晓明真的在中间的这个斗嘴不值，不得不一看啊。 对，所以这种老友在节目里再见面，我觉得真是还非常有意思。 同班同学，而且在节目当中直接就可以说出来，你信不信我把你给开了。 对， 然后上好主持，信不信把你开了。 就是即使两个人现在都已经是超一线的大咖了、但是到节目里大家看到他们因为在朋友之间的那种很随和的一面，所以就是真的还挺值得一看的。 是，现在呢大家也都给我们点了一波赞，而且都互动起来了，感觉只要一提到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明星，就会有忍不住的话想说。 是， 这一首我是上官燕是来自赵薇的作品，是今天我们有故事的好同学要推荐给大家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哈。大家除了可以听到像我是上官燕，包括还有像顺风逆风、大包霜等等等等的这些歌曲，其实都是当时赵薇作为一个歌手的一些尝试。 是，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想要推荐给大家这样的一首歌曲，把大家不了解的赵薇的另外一面再次发掘出来给大家看。同样呢，我们挑战新歌声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跟我们互动起来，持续的可以关注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长关系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大家刚刚好像聊起了一波哈，不过明天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继续聊。我们挑战新歌声每天下午的18点都会在唱吧的直播间当中，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相约的。 嗯，接下来是我们的下一档节目今晚游戏。 嗯，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嗯， 最后还是送上一首非常嗨的歌曲吧，这是来自弦子和迪克牛仔带来的老爹。 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温暖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成就它固然可贵，工作可别太累，健康开心才更珍贵。 人生有太多是非，得用眼泪体会，但愿你能勇敢面对。We'll be right back.